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小儿子眼见楼影没有打算偃旗息鼓的意思，急急忙忙奔去哥哥身边想调停一下，却被一只大手直接推开。高大的男人阴沉着脸直盯着楼影。 小子，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楼影丝毫不惧攻击性的目光落在那高大的汉子身上，一处处精准分析出了他身上所有的软肋。他平心静气道： 我讲的是理。 讲他妈什么理？ 大儿子上前一步粗暴地打断了他。 我今儿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礼。 啊？ 楼影微微仰头看着他的眼睛，很是认同道： 我想听听看。 楼影用两分钟时间和他轻轻松松讲完了道理。对方块头大，但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打架者，因为出拳幅度太大，他的脸迎来的比拳头来得更快。楼影虚虚握了个空心拳，击中他的下颌骨，趁着他的脸偏向一边时，一个反向足跟勾就把他轻松撂倒在地。楼影没走，绅士地退开两步俯视着他。对方的气焰被摔没了一半，爬起身来改拳为腿，抬脚便踹楼影的腰腹。楼影侧身弓腰轻松闪避后，将他的膝弯性手一拖，又是一个反向足跟勾，把他以同样的姿势摔了个倒栽葱后便又不动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楼家的小孩给人留面子了。要是楼影真下黑手，恐怕楚仪的大儿子能被锤出个内分泌失调来。楚仪是叫自己的儿子给自己出气的，如今看他吃了亏，哪里肯干呢？扑上去就要抱住楼影耍赖。楼影却闪身避过了他，温和道： 楚仪，我年纪还小，您请自重。 这话说得绵里藏针，俩儿子都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楚仪却憋得脸都紫了。周围痴痴的窃笑声简直把他架在火上烤。他带着哭腔拉住还要往起爬的大儿子大吼道： 天浩！ 楚仪跳出来打岔，倒是给他的大儿子一道台阶。跟楼影一交手，他就惊觉对方是个格斗老手，自己压根不是这小子的对手。自己打不过就只能被人溜着耍，进不得退不得，一时间尴尬难言。他正又悔又气，又不知道该如何停手。楚仪这一嗓子嚎出来也转嫁了他部分怒气。对于这种社会人来说，打不过就叫警察，丢人程度不亚于我叫我爸来打你。大儿子一把推开他妈妈，愤愤起身道： 叫什么警察，小子是男人，够本事的话改天约一架。 不，还是报警吧，我们正好可以谈谈我名誉权的事情。 楼影见两个人的气焰被这样连消带打一个个都蔫了，也不打算再与他们周旋下去，他还有小池要照顾。他放下挽起的袖子，客客气气地取出手机： 楚仪，天浩哥，刚才发生的我都已经录音录像了，你们既然不报警，那我就按我的想法做了，是赔。 说吧，他不再管背后楚家的一女二男如何难堪，自顾自转过身朝自己家中走去。走到自家门口附近时，楼影注意到窗里头隐隐绰绰有个人影趴在窗内向外张望。他无声一笑，故意加重了脚步声。果然门里传来一阵踢踢踏踏的 自尽跑远的脚步声。他推开门，看见来不及藏好偷听的狐狸尾巴的池小池面朝下铺在乱糟糟的被子上面，强行装睡。楼影用脚轻轻地合上门扇，把外面的一切喧嚣议论隔离在外，走上前来，拈起被角一侧，细心地捋出一条被线来，旋即把被子沿线卷起，一点一点把池小池卷成了一只寿司。池小池的心跳得砰砰乱响，楼影隔着被子拿手指轻戳戳那颗心， 警告，扰民了。 池小池睁开一只眼睛， 有吗？ 楼影笑着抬起另一只手指向自己的心口， 共振了。 切， 池小池嘘嘘地切了一声，重新闭紧眼睛，脸颊微微泛红。龙影戳戳这只红澄澄的北极贝寿司，让试图装睡的池小池又冒出了一点疑问。 老哥，你什么时候去的格斗？ 龙影停了手，凝眉沉吟。他其实也不记得，被格式化后，他找过他之前的日程安排表，发现他在宿主的任务休息期内都会专门腾出一天去系统锻炼室内练上一整天的格斗，这个习惯就这么保持了下来。他究竟是为什么要学格斗呢？楼影垂下眼睛不答反问， 晚上想吃什么？楼哥给你做。 池小池马上点了菜， 鸡蛋肉丝面。 这个答案和楼影猜的八九不离十，他起身去查看冰箱里还有没有鸡蛋，留下被子里的池小池四下打量着。他床头放着清洗干净的透明玻璃水杯，摆着最新一期的国家地理杂志，床下有近五年的地理杂志都用细绳妥帖地扎着，被子里有熟悉的柠檬的清香，那是楼影惯用的洗发剂的香气。在池小池来的世界，尽管他花尽了心思也没能挽留住这种味道。被子里的味道随着时间一点点消失，却又在这一刻格外浓烈起来。柠檬的淡淡酸涩香气就像是融化进了他的心里，让池小池的一颗心不自禁地软下来沉进去。为了避免自己进入太深，他只好逼自己去想该怎么对付朱守成。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孤立无援又不谙世事的少年，他知道哪些路走得通，哪些路走不通。很快，他心中已浮现出了一个计划的雏形。老尹不去猜想池小池在想什么，动手替池小池把书包挂上墙上的挂钩。 明天，我陪你一起上学。 池小池从自己的计划设想中抽身，抬头看着他。奇异的是，他望着旧景，心里想到的是昔日的楼哥，可他望着眼前人时，却能清楚地从他看着自己的眼神里分辨出，眼前的人是061。成熟、强大、温柔又优雅的061，是与他梦里的楼哥有极大不同的长大了的楼哥。他梦想里的楼哥样样都好，只是不喜欢长大后的他而已。而从第一个世界陪他至今的061，好像是真的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额外的情愫的。 你今天无故离堂，得有家长向老师解释一下吧。 楼影系上碎花围裙，认真地按墙上的挂历计算时间。 我记得你再上三天学就要放暑假了，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把朱守成搞定，然后我想要陪你一个14岁的暑假。 楼影转头望向池小池， 我可以有这个荣幸吗？